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5集。老头满意的扫视一圈，接着道： 这个故事呀，要从赵公子落脚无方阵开始讲起。赵公子其人谁呀？高门大户的公子爷，身份尊贵，相貌更是万里挑一。从十几岁起便被各色贵女竞相着这个缠绕啊，这不胜烦扰。因而啊，赵公子脾气极傲，尤其向他示好的女子几乎就不拿正眼看待，那就是个傲娇小公举啊。 三言两语引得坐下人人入了境，兴致勃勃地听起来。 这一年，这个赵公子推拒了两三门婚事，又拒绝了数十次表白，心里烦得很啊，便借由办事儿啊，跑到无方镇来散心。咱们这镇子最出名的不就是吃喝玩乐吗？酒肆成排，半夜还灯火通明，最让游子乐不思蜀，流连忘返啊。那一年啊，上元节非但有灯会，还有烟花盛典。赵公子想看烟火，但又不想挤人，便着意观察了一番，就看上了城南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山。他攀上山顶，又能俯瞰镇子，又能仰望苍穹，实在是个妙处啊。于是从前半夜起啊，咱们这位赵公子便独自上山。山中只有条废弃多年的小路，路很陡，草又荒得很，到处都是虫子。他满头大汗，形容狼狈，走了一个时辰才攀了三分之一，不由得有些泄气。忽然闻见一阵香风，抬头一瞥，嘿，见得前面有个白色的影子，原是个窈窕的姑娘独行上山。那着素衣的背影如履平地，噔噔噔噔走得很快，似乎不受山路所扰。一鸟细腰不盈一卧，衣袂飘飘，既无汗渍，也没沾染灰尘，真像是天上的仙子啊。赵公子心中好奇了，便快走几步赶了上去。姑娘回过头来，见了生人十分吃惊。她面上缀着一块白色面纱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是光看露出的那双眼睛啊，哎呦喂，那真当的岂是眸似秋水眼波流转，却不是一般的水啊，简直是那西子湖的潋滟山水，明明不安风情，却一眼就酥到人心里呀。 哎呦，这世上还有如此这般的女子啊？ 那可不是嘛。嘿嘿，这赵公子啊便愣了一愣，旋即这个压下心中的震惊，解释道啊，这个在下非是唐突，是吧？请问姑娘何故一人上山呀？那仙女儿一般的姑娘眼中竟然露出了无措的情绪，似乎是害怕自己的行为不被准许似的。他开了口，那声音如丝绸扫沙，听得人是心头震颤。他小心的就解答呀， 我呀，我是来看烟花的。 众人心头有了数，这天下姻缘，正所谓无巧不成书。趁着这个停顿的空隙，牧瑶低头悄悄地问了柳福一句， 你跟殿下怎么说的？ 酒楼里烧着炭火，热气熏蒸酒气，柳福一擦了擦汗，脸上有些赧然之色。 哎呀，得了帝姬的命令遁出来的。 凤阳宫外重兵把守，盔甲折射出冷光，人人严阵以待。 帝姬，驸马跑了。 裴云的快步走到妆台前，镜中倒映出他脸上凌厉之色。 端阳正在悉心描眉，这次大病一场，他的小脸有些发黄，期望能用妆将病容遮掩一下。闻言手上一颤，骡子带便断了。他挑起画了一半的眉毛，连脸上骄纵都有些有气无力的。 咋咋呼呼的，还当是什么事儿呢？地基，您就这样把驸马放走了？ 佩云瞪大眼睛，抓住他的手臂，由于太过用力，指甲嵌进他的皮肤里。少女惊叫一声，急忙推开了他。 大胆，你弄疼我了。 佩云倒退几步，瞪着他，默不作声，浅色瞳孔浮现出了一丝冷意。 柳大哥的心从来不在我这儿，强留他也没什么意思，显得我端阳小气。 端阳揭开衣袖，小心地吹了吹被掐红的皮肤，本想呵斥佩云几句，身上又一阵无力，让他扶着额头趴在了妆台上，抱怨道： 本宫已经好了，不会咬人，也不会乱跑，让皇兄把外面的人撤走吧，这么多侍卫看得人心烦。 佩云一动不动，只是看着他冷冰冰道： 帝姬，您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便私自将驸马放走呢？你？ 帝姬抬起通红的双眼，终于发出了有气无力的呵斥： 本宫是帝姬，宫里的人想留就留，想放就放，还需经过你的同意吗？ 佩云冷哼一声，走到妆台前，瞄着端阳倒映在镜子里的蜡黄小脸，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尖刻： 哼，您可知柳芳是何故不喜欢你？奴才们谄媚，未敢告知真相，穆氏女之貌远在殿下之上。 你胡说！ 端阳打断，气喘连连，想把他压在肩膀上的手拨下去，几次都没能成功。 本宫自是相貌姣好，不输穆瑶，柳大哥不喜欢我，不过是因为…… 他很不情愿地承认， 不过是因为本宫的性子不大讨人喜欢罢了。 哼，殿下还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，何止是不讨人喜欢，简直是令人作呕。 你 端阳半趴在妆台上，瞪大眼睛，气得浑身颤抖，话都说不完整。 反了你怎敢？你 佩云死死按着他，锐利的目光如冷箭。 若不是您生在帝王家，大家连这一二分毫脸色也懒得给你，如此飞扬跋扈、嚣张恶毒又愚蠢的女人，也配做我华国帝姬？ 胡言乱语，你住口！ 告诉你，非但是柳福一，这河宫上下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待你，奴婢们在背地里嘲笑你自以为是，陛下对你不过是歉疚使然。 端阳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脸色浮现出反常的潮红。 住口，给我住口。 佩云的语气却渐渐放柔了，带着一丝蛊惑的味道。 就连你的亲生母亲也曾经想过烧死你，把你当作不值钱的柴火棍，一把火点了，去扑他亲生儿子的光明大道。你多可怜呀，李松年。 他将气得不能说话的帝姬耳侧的乱发别到耳后，眼中带着嘲讽的意味。 所有的人都希望你去死，你不觉得愤怒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